识他也好几年，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，只剩下我，只剩下我还继续哭声喊哟，一等十八年。有些事情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幻想在大舞台表演，可如今只是缱绻在社会里面遮遮掩掩。多少的信念经不起那些琐碎流言，我才不为那些头衔，我的明天才不要陷入这些 谎言。我唱自己的歌，用沙哑喉咙，我跳动的脉搏，让心去掌握。你勾勒的彩虹，信手拿。是彼此拥有一起的梦，我画自己的痛刺在我胸口，我失去的笑容随风去漂流，雕刻自己的梦，只有自己会懂，我不会闪躲，从来没逃过。Yeah, what's up? Agent Spike here, 创作 Sammy. You guys don't give up, okay? Listen. 交错的黑白，所有真理都被掩盖在这个窗台，物理重叠的音符激发感慨，所谓的成功失败不过是世俗的登峰膜拜，我们的成败都因为评论优秀劣 汰。我唱自己的歌，用沙哑喉咙，我跳动的脉搏让心绪掌握，你勾勒的彩虹心上那片星空，是彼此拥有一起的梦。我夸自己的 过去日子倒带前锋的记忆翻开，只有音乐让我感到自己不是空白，我终于明白什么才是我的热爱，所有人都是尘埃，但却没有着不同的姿态，最初的懵懂决定现在的纯